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184章，喺而家周围啲声音啊，非常之杂乱，豆腐又完全冇晒反应，我心里边啊急到都唔知点样好。一味喺度挣扎，好在呢啲嘢嗰个麻痹效果虽然好快，但係佢持续嘅时间就唔係好长。我喺度咁挣扎之间已经係可以开始爬行，但係就係企唔到起身。周围烟雾弥漫，我手边就冇手电筒，可见度就非常之低，只能够模模糊糊咁样睇到附近有几个光控，应该就是分散咗嘅人。我是但向住一个方向咁爬过去，决定呢就先返到啲人堆入边，咁样应该就会比较安全一啲。但係我冇爬出两步，喺黑暗当中突然间就听到阿段飞嘅一声惊叫，唔通又出咗咩事？我俾呢个声音吸引住，下意识就向住声音传嚟嘅方向睇过去。只见到嗰年啲光源就迅速咁熄灭咗，随即嘅就係换嚟惊呼声不断咁传出，好似除咗比数之外又出现咗其他嘅咩变数。我心里面虽然好急，但係动作点都快唔到，只能够就按照原计划係咁继续向前爬。就喺呢个时候，有一双脚突然间停到咗喺个眼前，係顾文文。佢个防毒面具上边全部都系血迹，上边啊黐住咗，仲有一啲咁样嘅碎肉渣。面具下边嗰块好靓嘅面已经睇唔出原来个样，佢系咁扯住粗气，随意咁喺个面具上边抹咗一下，迅速嘅将喺个地下上边扶起身。佢讲：先匿埋先啦，小豆佢出咗事啊！我心里边一听，即刻乒砰一声，升起咗一阵不祥嘅预感。我即刻问：出咗咩事啊？顾文文讲：动物化咗。啊，呢件事除咗我同阿豆腐，就只有林教授同埋顾文文知道。喺呢阵时，顾文文就压低把声讲出咗呢几个字，我嘅心脏就好似俾人重重咁抌咗一下咁。顾文文继续讲：佢而家已经完全失去晒意识，不过佢又冇攻击我哋。而系咁去攻击嗰啲比苏啊。可能顾文文諗到咗咩事，喺透明嘅面罩下边嘅面容露出咗好呕心咁样嘅神情。我一睇咁即时就联想起之前嗰三个扶桑人嘅死像，我不禁諗到，唔通豆腐喺度咬嗰啲比苏。哇，唔好讲顾文文，而家我嘅喉咙都想作呕。我即刻问，咁而家啲情况究竟系点啊？顾文文讲：而家大家都已经集合晒啦，豆腐动物化咗之后好彪悍，速度非常之快，冲咗出去都睇唔见嘅人影嘅。不过就系嗰啲比苏嘅开始越嚟越少，到而家都差唔多全部退走晒。当然啦，呢个只系一个猜测啫，因为呢间墓室里边啲烟尘仲系好浓厚，可视咧就好低，可能周围仲有比苏嘅，只系我哋睇唔到啩。过咗阵间，我就由顾文文扶到咗去到大家聚集嘅地方，几乎每一个人身上都黐住血液同埋比苏啲肉渣，即使戴住防毒面具，都隐隐咁闻到咗阵阵嘅血腥味。机械人一号神情嘅忧郁讲：佢系咩回事啊？佢又望向我讲：睇嚟你哋有事情喺度瞒住我哋。我心知道呢件事真係收唔埋㗎喇，正打算就同大家交代下，林教授反而就先开口先，佢又将个事情嘅来龙去脉就讲咗一次。我唔确定机械人几个系咩反应，暗暗就提高咗警惕，心諗如果你几条友翻面嘅话，咁我就先下手为强先得。果然机械人几个平时虽然同我哋呢相处得几好，但係喺呢个关乎到成个队伍嘅安危嘅时候，机械人一号面色就变啦。佢同我讲：既然咁， 在墓室外边的时候，你哋就唔应该跟上嚟。我听到亦都火啦，我讲系咪反面唔认人啊？如果冇我，你哋仲会喺外边用紧你啲烂鬼仪器喺度婆婆妈妈咁喺度扫紧地咧。我话你听啊，我冇否认我哋几个系携带咗病毒，不过至今为止，我兄弟就冇害过队伍里边一个人。你而家点解仲可以企喺度喺我面前同我扯皮？唔系因为佢呢啲咁嘅鬼嘢，你一个人应付得嚟咩？机械人一号啊，皱咗皱眉头讲：陈元，我明白你嘅意思，我哋唔系冇良心嘅人，但大局为重。我希望你哋两个能够离开，喺外边等我哋亦都得。段飞忍唔住出声讲：窦大哥嘅人好好噶，佢啊吓！佢话声未完，段飞突然间盯住我身后，发出咗一声嘅尖叫。佢嗰啲神情系惊恐到极致，好似见到鬼咁。我心里边砰砰一声跳咗一下，然之后转身一睇，见到我身后边企住一个人，成身血淋淋，双眼嘅目光幽幽发绿，身上边刺住啲碎肉，擘大个口。个嘴里边仲流住口水，就好似从地底爬出嚟嘅丧尸咁。嗰一张面显然就系豆腐。佢咁无声无息，忽然之间用呢一种咁嘅姿态企喺我后边，吓鬼到阿段飞啊，成个脚都软埋。好显然，豆腐而家仲未有恢复神智，佢个嘴里边啊系咁极极格格咁就向我扑过嚟啦。我呢阵时身体亦都恢复咗体力，只不过仲唔系好有力，俾豆腐咁一推，我成个跌咗个地上。豆腐跟住就骑喺我身上，低住个头就想咬我条颈。喺呢一瞬间，我听到机械人一套嘅一声咒骂，跟接住就系支枪上膛嘅声音。我心里边一凉，知道佢哋要对豆腐开枪，不由得我出声讲：唔可以开枪。就系喺呢个时候，有人反应亦都好快，喺阿豆腐咬我之前，一手就捉住咗豆腐个膊头，将佢成个滴咗起身。呢一个人就系机械人四号，只听到佢目无表情咁讲：人肉唔好食。豆腐呢阵时亦都力大无穷，猛咁喺度挣扎。其他人睇到呢啲情况，就一拥而上，就将佢制服住。大家就想揾条绳啊，将佢扎起上嚟。点知道喺呢个时候，见到豆腐个头一歪，一啖就咬落去机械人四号嘅手上边。呢一啖啊，直接咬咗一块皮肉出嚟。呢啲咁样样嘅痛法啊，边个可以忍受得到啊？好在机械人四号亦都系叫咗一声而已，跟住就放开咗手。呢一下，豆腐即刻就有机会可以逃走啦。佢两只脚一踢，就将其他嘅人系撑开咗。机械人一睇到呢啲咁嘅情形，眼里边就闪过怒火，佢个嘴角就开始喺度抽动，佢即刻举起支枪准备啊掹鸡。我用语言都冇办法可以阻止啊！喺呢一刻，身体就快过大脑作出反应，一下子就挡咗喺豆腐嘅前边。可能大部分人都觉得咁样做啊，真系好唔值得。豆腐呢个人，大部分嘅时间都系属于嗰种同我添麻烦嘅类型，带住佢其实真正能够帮忙嘅时候就好少，唔搵麻烦就真系已经谢天谢地噶啦。不过我永远记得自己喺14岁嘅时候，企喺呢个阳光灼热嘅工地里边，一日都冇食过饭，系佢爬个埲墙同我送嚟咗即食面。后嚟我食完之后就屙晒肚。因为嗰啲即食面系过晒期，当时嘅豆腐仲系富二代嘅大少爷，唔识得买嘢，忘记咗睇生产日期。人嘅一生会有好多朋友，但有啲朋友可以共患难，唔可以共富贵。我呢十几年人生就算系大起大落，唯有呢位兄弟，唔理系患难定系富贵，始终都系如一。我点可以放得佢唔管呢？就喺睇到机械人一号准备开枪嗰一刻，我脑里边即刻登机，喺本能咁样就将个豆腐挡咗喺我身后。我谂机械人一号亦都难以收势，就喺呢千钧一发嘅时候， 佢突然间俾人哋一推，呢、这、一个人应该就系企喺机械人旁边嘅顾文文。呢一推，机械人一号嘅呢一枪，砰一声就打空咗，打咗喺虚空入边。我松咗啖气，就喺呢一刻已经系成身出晒大汗，直到而家。我先想起身后边仲有一个神志失常的豆腐，我不由得即刻一转身一睇，但是我就睇唔见豆腐啦。随住烟尘散去，我反而见到前边嘅地面有一个黑蒙蒙嘅洞口。嗯，点解呢度会有个窿嘅？呢个洞口系咩时候出现嘅呢？唔通系啲炸药炸嘅？冇諗到喺呢个墓室嘅底下竟然係别有洞天。我个心里面係一惊，三步拼住两步行到嚟呢个被炸出嘅洞口前边。好快其他人都发现咗呢一个洞口啦，全部人都围晒上嚟。喺个洞口嘅地方，我哋发现有一道爬痕嘅血迹，应该就係豆腐留低嘅。唔通佢捐咗入去呢个窿入边。顾文文即刻将个手电筒向下一打落去，见到下边似乎是一个四四方方的墓室，而我哋企喺呢个洞口，啱啱就是墓室靠墙的地方。豆腐应该就是顺住呢埲墙就落咗去，留下咗一条血红色的痕迹。我讲落去找人啦，机械人几个亦都冇发表咩意见，其中啊二号同紧阿四号喺度包扎伤口。四号諗嚟可能都好唔爽，因为佢同豆腐嘅交情係最好嘅，但反而俾豆腐噬咗一啖添，俾着边个都会怒火中烧。只听见四号讲，喺嗰下边係咩地方？林教授皱咗一皱眉头讲，好似係一间密室。顾文文睇住我忧心咁讲，你头先真係太冲动啦，差啲俾你吓死呀。我忍唔住就握咗握佢嘅手讲，唉，头先真係多谢你救咗我。顾文文就做一啲嬲，盯住下边黑蒙蒙嘅墓室。最后佢又叹咗一口气讲，唉，小豆嘅神志唔清，咁样落去万一如果下边有啲咩机关暗路嘅，咁咪会。经佢咁一提醒，我亦都心急起上嚟啦，咁样仲点可以耽误啊。我即刻讲，我哋快啲落去搵人啦。唔愿意可以留低嘅，我哋分头行动，我都唔勉强。机械人四号呢一阵时伤口都包扎好啦，佢讲，你将我哋当成系乜嘢人呢？先前嘅情况紧急，我哋确实亦都有做得唔妥嘅地方，而家你放心，我同你去搵人。二号讲，仲有我。三号亦都讲，仲有我嚟。一号就冇表态，不过已经开始执拾装备啦。林教授欣慰咁笑咗一下讲，唉，咁就好啦，越系困难嘅时候我哋呢就越要团结。唉，唔好拖啦，快啲去搵人，我驚晏咗就会出事㗎啦。喺呢阵时嗰啲比苏可能都俾阿豆腐之前嘅大发蛇威就吓晒返去，一个影都唔见。周围只系剩低满地嘅比苏尸体，下边嘅墓室就唔系好高，我哋几个男嘅就当先跳咗落去，跟住又将阿段飞啊、林教授佢哋接咗落嚟。顾文文身手啊，当然唔错啦，都唔使我哋帮手。地上边有一条好清晰嘅血痕，可以指引住豆腐前进嘅方向。呢一间墓室就空空荡荡，亦都冇其他啲咩嘢。因为豆腐留下的那道血痕特别明显，看得出他不是行的，看住他留下的这条长长的痕迹，就很明显他是好像蛇咁在躝紧。我当初亦都有想象过这个画面，但是真的到了这一刻，我心里面感觉到非常之沉重。这个讲明那些病毒带来的特征已经是越来越严重了。